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976集，电狱关。最先发现着火的几个小厮都点头，说是看到有箭落到桥上，随后听到爆炸的声音，然后瞬间起火。葛家的亲戚将伤心过度的二老送回房休息，葛青一张脸都青了，过来问展昭：“ 知道是谁干的吗？” 展昭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不过他知道这座小楼对吴一霍意义非凡。 叫我知道是谁干的，我一定饶不了他。 龙桥广站在屋顶上，看着那座差不多变成朽木的飞虹桥花台，突然就注意到不远处出现了一个身影。右将军望过去，只见一旁略高的一棵树上，吴一霍站在那里。树影斑驳，挡住了月光，龙桥广能看得出吴一霍是在望着歌园府中院子的方向，看的应该是那座烧毁的花台，但是此时他脸上是什么表情就看不真切。这时就听到哗啦一声响，那座花台整个倒塌，焦黑的木头掉进了水池之中。展昭看着瞬间夷为平地的花台，莫名觉得难过。白玉堂轻轻拍了拍他肩膀，其实五爷也觉得难过。先不论这座花台对吴一霍他们来说有多么值得纪念，单就这巧夺天工的建造工艺，以及这么多年来对花卉的精心培育，就这么付之一炬，实在太可惜了。林业火平日虽然留在开封帮着查案，但甚少对案件走心，此时看着满目狼藉，火凤也是忍不住怒从心起， 简直太过分了。 屋顶上，龙桥广再一次回头想看看吴一霍，却见此时那棵树上空空，早已没了人影。广爷搔了搔头，忍不住就犯嘀咕： 是谁给我偶像添堵？ 花台付之一炬，众人都觉得胸口堵得慌。葛青带着府里的小厮和丫鬟默默收拾院子，赵普让欧阳带着人四处查看一下，不过放火的人十分狡猾，显然已经跑了。龙桥广从屋顶上跳了下来，跟赵普低声说了几句话，赵普微微皱眉，想了想就点了点头，龙桥广就出门了。 展昭，敌在暗我在明，不主动出击不行。 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提议是话痨给的，我觉得可行。 你觉得可行就可行。 展昭这表情少见啊，生气了之后话会变少了。 白玉堂见众人都忙开了，就轻轻一拽展昭： 我来之前想到了些事情，被那些偷袭的打断了。 什么事情？ 白玉堂指了指就在不远处的金家老宅的后山。 那尊金驼，金子的数目应该不对。 什么？ 那尊金驼的两个舌头之间并没有连接在一起的架子，于是旁边的两个舌头不可能是纯金的。 不是纯金的， 金子是软的，而且很重，按照那个舌头和身体的比例，想要打造一个一模一样的不是不可能。但是如果都是要纯金的，那三个舌头之间必须有东西牵连住，不然会往两边裂开，或者说根本挂不住两边两枚纯金的舌头。可是这尊金驼完好无损的就这么站在那里，表示两侧的两个舌头肯定有问题。我想拆开来看看，然后称重。 你是觉得金子的数目有问题啊？ 嗯。 展昭找来了工匠，又从开封府调来了几百个衙役，连夜将那尊三头金驼拽倒拆开。果然拆开之后，众人就发现三头金驼的左右两侧头部是空心的，而且金子是由外往里越来越不纯，里边充了许多其他的东西，但是制作的时候非常的小心，要不是白玉堂看出了毛病，一般人真心发现不了。将这尊金驼整体称重之后，总重量是20万两，而从金家地底找到的假金佛称重也基本在这个重量。 可是将金坨里边的杂质全部取出，剩下的纯金称重之后，总计只有70000两左右，少了一多半。 少了10多万两。 嗯。 奇怪了。 展昭抱着胳膊来回踱步，似乎是在想什么。良久，展昭突然看向欧阳少征。 你帮我拆一间房子呗。 拆房？这活得找天尊吧。 不用了，带折影和瘸子君一起去谢意亭家挖地3尺，找找看看有没有金子。 欧阳点头示意包在他身上，就带着折影走了。然后展昭轻轻一拽白玉堂。 玉堂，你之前是不是背出了那几本被烧掉的太学名录啊？ 嗯。 当年和谢意亭一起因为偷试卷而被开除的学生名字有哪些？ 白玉堂将几个名字都告诉了展昭。展昭微微皱眉。 都没听过，还在开封府吗？ 之前包岩就找人调查过，但是没什么线索，毕竟不是什么好名声，大概是改名换姓了吧。 林夫子应该知道了吧？ 估计是知道。 回开封府问问吧。 展昭说着和白玉堂一起回开封。为了林夫子的安全，这几天夫子和凌霄都住在开封府里，展昭和白玉堂连夜来敲门。其实啊，不用敲，林夫子也醒着，老头独自坐在院子里喝着闷酒，凌霄倒是已经在房里睡熟了。林夫子看到展昭和白玉堂走来，赶忙站起来。 那花台真的烧没了？ 展昭和白玉堂无奈点了点头。林夫子长叹一声： 哎，当年一片火海，整座城都烧没了，就他留了下来。没想到如今太平盛世了，却遭此劫难。 展昭和白玉堂在桌边坐下，林夫子有些担心： 歌源他没事吧？ 事情倒是没有，就是伤心呢。哥奶奶不知道还哭不哭了。 一定是当年的仇家，不然不会挑肉疼的地方来下手。真是可恶啊，我都不敢问少爷这会儿是什么心情。 夫子有觉得是嫌疑人的人吗？ 我不睡觉坐在这儿想到现在，也没想到什么人这么恨少爷，大家都很喜欢他的。 展昭点头，他小霍叔的确挺讨人喜欢的。想罢就问了当年跟谢意亭一起被开除的几个同窗的线索。林夫子想了想，进屋拿了纸笔出来，给展昭写了几个名字。 这是本名，除了谢意亭，其他还有4个人均已改名，其中3人下落怎样老夫是不清楚的，但是有一个。 说着林夫子用笔画出了一个名字。 他现在的名字叫刘正。 刘正，耳熟啊。 典狱官，天牢大牢头刘正。 啊，刘正本身也是皇亲是吧？ 他是之前病死那位梅贵妃的姨父刘将军的儿子。刘家也是有头有脸的大户，好容易培养出一个能上太学的，没想到偷试卷搞得被开除。当年刘将军还来跟我谈过，想要通融一下让刘正留在太学，被我一口回绝，闹得挺不愉快的。 展昭皱眉，白玉堂也联想到死在开封府大牢里那个之前逃狱的秋剑，原本就是要送去天牢关押的，但是半道被展昭截了下来。 刘正过去那点事基本没人知道了，至于其余几个人改名换姓之后去了哪儿，老夫真都不知道。说实话，老夫派人打听过，但是那3人像是消失了一样，没回原籍，跟本来的朋友也都失去了联系，甚是奇怪呀。 展昭点了点头，别过林夫子。白玉堂有些好奇， 天牢大牢头，他不属于大理寺，也不属于刑部吗？ 前朝的牢狱分成天牢和地牢，天牢呢专门关皇亲国戚，地牢就关平民百姓。 因此天牢的典狱长和牢头全部都是皇家任命的官员，基本也都是皇亲。这个官职制度一直延续至今没有变过，只是我朝的天牢和地牢又叫上牢和下牢，并不是按犯人的身份来分的，而是根据牢房的位置，地下的叫地牢，地上的叫天牢。通常来说呢，地牢的看管和守卫没有那么森严，关押的也并不是什么穷凶极恶的犯人，而天牢啊，守卫森严，可谓是重兵驻扎，里面的犯人都是全国各地押解进京的重犯，武功也都不错，几乎常年都带着镣铐刑具。 天牢的具体位置是在北城门那一带吗？ 天牢分三围，外围、中围和内围，驻有重兵，离皇城军军营也不远，四周围连着城墙建造，有些像是独立的堡垒。我曾经进去过几次，刘正的名字我听过，但是没有打过交道。 牢头很大官吗？跟普通牢头不同啊。 牢头？ 说话间两人已经到了前院，此时赵普也回来了，听到两人谈话就问，展昭就将刘正就是当年跟谢逸婷一起被开除的学生之一的事情告诉了赵普。 刘正啊。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